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21集，傅文铎已经在店里等了一会儿，他低头一看，发现唐默换了双很厚的靴子。傅文铎勾起唇角说，还是田径场。唐默说，嗯，走吧。一连半个月，唐默感受到了专业和业余之间天堑般的差距。最可怕的是，他连业余都算不上，从小到大他就没打过几次架，可傅文铎却是专业中的专业，论打架，唐默被他打得亲妈不认。虽然两个人没真动手，但唐默渐渐的都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体素质到底有没有得到提升了。不过想来也是，唐默的身体力量得到提升，傅文铎也同样，换言之，他们两个人搏斗，谁都没有得到好处，等于地球上线前一个疏于锻炼的普通图书馆管理员突然要和王牌特种部队的队长决斗。能和傅文铎过上一两招，已经是唐默的力量和速度太强，超过技巧的限制。第15天的下午，两人已经打了数十个来回，唐默再一次一脚将地上的尘土击飞，傅文铎闭上眼，唐默一拳砸向他的太阳穴。傅文铎勾起唇角，淡定地挡下这一击。他的手刚刚碰到唐默的拳头，他的唇边笑容一顿，傅文铎再次伸手挡住唐默从另一侧劈来的腿风。与此同时，唐默弯腰，一手撑在地上，另一只手滑向傅文铎的脚筋。傅文铎穿的是一双黑色作战靴，唐默便没有去滑他的脚踝，而是翻手来到他的膝盖后按住了他的脚筋，将他的腿抬了起来。两人一起倒地，因为姿势的原因，唐默的膝盖正好砸在傅文铎的手臂上。傅文铎闷哼一声，唐默借机压住傅文铎的胸口阻止他站起来，另一只手扼向他的脖子，没有成功。傅文铎伸手拦住，两人看着对方。夕阳西下，傅文铎倒在草堆里，唐默一只手拉着他的膝盖，另一只手被他握住。对视几秒后，唐默难得地笑道，傅少校，按照你的说法，你的脚筋刚才是被我挑断了。傅文铎定定地看着唐默，许久后，他松开握住唐默拳头的手，认命地说，嗯，断了，我只剩下一只脚，所以站不起来了。唐默松开双手，躺到一旁休息。这一次看上去是唐默赢了，但唐默知道，傅文铎真想赢，他早就可以赢。他们之间每一次的搏斗，为的从来不是谁胜谁负，而是让唐默从其中学到一些真正的格斗技巧。半个月的训练，唐默已经不再对格斗毫无了解。换作现在，或许他还是打不过白若瑶，会被对方偷袭成功。但白若瑶不可能再那么轻松的就得手，唐默至少能让他被扒下一层皮。虽说知道这次赢了傅文铎根本算不上赢，唐默还是心情不错。任谁被揍了半个月，现在成功反击一次都会心情很爽，唐默也不例外。天色已黑，按照常理，两人现在该回去结束今天的训练。唐默正躺在地上休息，平复呼吸后就准备离开。这时，一道低沉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 再来一次。 唐默很快地说，明天再说。傅文铎无言以对。 好不容易赢了一场，你还想再打回去？没那回事儿，明天再说。 将衣服上的杂草、尘土拍干净，两人一起回到商场。唐默走进地下停车场，还没找到自己栖身的那辆车， 便见唐巧站在楼梯间的拐角，似乎正在等他。唐巧说， 骆博士找你有事。 顿了顿，他看向唐默的身后， 那位傅先生没和你一起吗？ 唐默问道。骆凤城找他也有事。唐巧点点头。 骆博士让我尽量通知你们两个人，他不在只能算了。 明天我会和他见面。唐巧说。 好，那你先去找骆博士吧。 唐巧转身离开。自从聂风、叶元泽都死了后，唐巧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唐默和他也算认识，但是说完骆风城交代的话他就走了，连一个字都没和唐默多说。唐默看了唐巧一眼，走进地下停车场的三楼。骆风城已经在办公室等了好一会儿了，见到唐默，骆风城说，傅少校没和你一起，我以为你们这几天都在一起。唐默警惕地说，你怎么知道？他们特意找了一个没人的田径场。骆风城笑道，你们离开商场以后的事我不知道，但你们每天都会在商场碰面，想知道这个很容易，是一起去攻略副本了。这个可能性不大，你们两个人一起攻略同一个副本，游戏难度会飙升，得不偿失。这一次骆风城倒是猜错了，比起提升的游戏难度，唐默更相信他和傅文铎合作之后团队实力会提升的更多，但这没必要对骆风城说。唐默淡淡地说，你想多了，只是请傅少校稍微指教我一些格斗技巧。骆风城一愣，很快他说，是我想多了。撇开这个话题，骆风城说起正事，其实这次的事是和傅少校有关，虽然他不在，但你也可以通知他。唐默说，什么事？昨天杰克斯遇到一个从南京来的玩家，经过确认，南京是华夏六区。唐默从没想过会是这件事。这半个月他除了和傅文铎进行格斗训练，其他时间都在自己攻略一些简单的 S 级副本。唐默思索半晌，好，我明天会去告诉傅文铎的。骆风城说，毕竟是幸存下来的弟弟，傅少校恐怕会去南京寻人。不过唐默，你可以顺便再告诉傅少校，去南京之前可以考虑一下黑塔即将出来的一个集结副本，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副本，或许傅少校会有兴趣。唐默奇怪地说，什么副本？什么副本能让骆风城确定地认为傅文铎会有兴趣？骆风城笑道，看来你没有听到今天早上黑塔的通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副本。第二天下午，当傅文铎来到服装店时，看到的便是早已等待许久的唐默。敏锐的傅文铎觉察到了一丝不对。傅文铎说，有事。唐默开门见山，骆凤城昨天找到我，告诉我华夏六区已经确认是南京，你堂弟应该就在南京。傅文铎面不改色，好。唐默说，你打算离开上海去南京？傅文铎看着唐默，本来打算一个月后攻完第三层黑塔再离开上海，现在看来可能得提前离开。傅文生很可能是傅文铎活在世上的唯一的亲人，哪怕他对自己的堂弟不熟悉，很久没见过面，那都是他的弟弟。换作唐默，也不可能任由自己11岁的堂弟一个人在危险的游戏世界里生存。不过傅文铎说这句话的意思还有另一个，他要离开上海，恐怕无法和唐默组队攻塔了。唐默笑道，你打算回北京吗？突然被问及这个，傅文铎沉思半晌，点点头。先去南京，如果找不到他，再转道回北京。比起不熟悉的上海，傅文铎更愿意留在北京。就像曾经的唐默，如果不是三番两次的意外，他早就回到了苏州，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唐默说， 我也去北京。 傅文铎一愣，唐默这话说的时机比较巧，傅文铎刚说自己要回北京，他就说自己也要去。正常人听了都会以为唐默是要跟着傅文铎，傅文铎去哪儿他就去哪儿。但傅文铎知道唐默这样的人不可能因为一个口头上的组队约定就一定要跟着他前往遥远的北京。他们俩的关系还没好到那种地步，如果唐默真是为了他去北京，那么肯定有更大的企图。傅文铎眯起眼睛，语气平静。 为什么？ 唐默说，我有一个玩得很好的大学同学，他在北京，这个我和你说过。在两人第一次现实见面时，唐默便对傅文铎说了这件事，然而傅文铎说， 只是为了这个。 为了一个朋友要去千里外另一座陌生的城市，唐默说。 傅少校，你去找你堂弟是为了什么？你已经一年多没见过他了。 傅文铎说，他是我弟弟。唐默笑了， 他可能是你活在世上最后的一个亲人，同样我的大学同学很可能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个好朋友。 不是朋友，是好朋友。在唐默的心中，他和耗子、老王的感情不比亲人差。唐默的父母去世的早，那段时间是两个好友陪他熬过去的。之前是觉得自己实力不够，担心一路上会有什么危险无法应对。现在，他可以有实力去北京了，为什么不去？傅文铎深深地看着唐默，说， 一起走吗？ 一起吧。 好。 一起上路不是一起参加游戏，不会增加危险，只会让两个人都更安全。不过在去北京这件事前，唐默想起另外一件事。 对了，傅文铎，明天早上有一个集结副本，你想参加吗？ 傅文铎挑眉。 新的集结副本？ 果然，这个人之所以每天下午才开始格斗训练，就是因为他每天上午也会像自己一样去攻略游戏，并没有听到黑塔通知。 唐默说，洛风城和我说的，黑塔昨天早上刚发布的新副本很有意思，时间是2月1日上午8点31分，地点是上海黄浦区南浦大桥，游戏奖励未知，游戏 BOSS 怪奇马戏团团长。 傅文铎抓住关键词，怪奇马戏团。他以为唐默说的有趣指的是这个马戏团他们两个人都接触过，至少都有印象。然而唐默看出了他的猜测，否认道， 不仅仅是因为怪奇马戏团，而是因为进入这个集结副本的玩家得有个前提条件。 傅文铎意识到这个条件才是真正的重点。 什么条件？ 一天前，一道清脆的童声响遍上海，向全上海玩家发布了新版本后的第二个集结副本。 叮咚，集结副本限时开启，游戏地点地底人王国的怪奇马戏团，游戏奖励未知，游戏 BOSS 怪奇马戏团的团长，2月1日上午8点31分请玩家前往黄浦区南浦大桥参与游戏。注意，只有成功通关黑塔一层的玩家才可以进入游戏。注意，只有成功通关黑塔一层的玩家才可以进入游戏。 2月1日上午8点31分南浦大桥旁，两个黑色影子迅速地穿过楼房，藏身在大桥下一个不起眼的桥墩后。唐默抬起手腕看了眼手表， 还有一分钟。 傅文铎说， 小心不要出声。 唐默点头。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